小天下事，尽付笑谈中。光明顶， 陶杰、鲍伟聪，特别嘉宾倪康。 好多谢倪康咁夜都上嚟同我哋直播室。倪康今日真系奔波成晚啊！头先我同阿倪生一起去文化中心听呢个香港管弦乐团华格纳嘅演奏， 生平第一次。 原来佢话生平第一次去听交响乐，即系入去现场。 真系开心，做咗三十几岁，仲有新经历。 咁、好唔好听咧？ 好好听，我好中意听古典音乐噶。 咁但系你未人入过场， 从来未入过，我怕麻烦啊嘛。以为听唱片好好啦，其实现场一听啊，真系任何的任何嘅音响设备都冇得比嘅。 啦，倪生你有兴趣啦，陶杰同我都会陪你去听 啊。咁啊，即系呢位听众咧，佢话。我记得你有一个叫《睡魂集》的散文集，里面话女人可以坏可以蠢，但不可以又坏又蠢。 系啊，我始终系咁讲。 唔系讲个女人系应该贪慕虚荣噶， 唔系应该贪慕虚荣，系可以贪慕虚荣。你不能指责女人贪慕虚荣，一个人男人都可以贪慕虚荣啊，非但女人啊，贪慕虚荣唔系一件坏事嚟嘅，我觉得。 咁啊，呢位听众佢问啊。你认唔认同陶杰成日所讲中国人小农意识的种种行为？ 我非常同意，真系 吓，唔系话。 陶先生每篇文章嘅意见，我真系我讲唔出嘅，系我写唔出嘅。一睇到佢拍案叫住，哈哈，好啊好啊，原来就系我想讲嘅嘢。 唔系话， 系啊，你有见有见我喺美国嗰阵时，真系一日唔睇陶杰嘅散文，我真系周身唔聚财。真系好啊，呢啲意见真系我都唔知点解可以嘅写作人。同我有意见咁相合嘅地方，一路到而家为止冇乜意见唔同嘅地方。 系啊， 不过我表达唔到就唔。 系有好多人唔同意，有啲人唔同意我讲 嘅。咁有得佢唔同意咯，冇办法嘅。呢个世界上一定有意见，有人同意，有人唔同意嘅。大家并存几好呢？唔使同人辩论嘅。 好难得我啲观点，多数啊倪先生都同意。 全部啦可以讲。 有人话我好偏激，但其实倪生你都好偏激。 我偏激过你啦，我谂住真系。你有时仲讲啲道理，我有时偏激起上嘅道理都唔讲啊！咁 好似倪生 就唔中意噶啦。 我记得有一句说话佢讲过，既然系朋友老友嘅定义就是明知佢错，你都要出嚟撑佢。讲大话都要撑佢。哇！呢句嘢真系好嘢。卅年前讲，我记得到而家。 嗰阵时，一个台湾朋友半夜三更打电话嚟啊嘛，话发生咗嘅咩事，你要同我主持公道。我用粗口闹佢，主持公道，你系我朋友嚟噶嘛，主持咩公道啊？啱我都话你啱，死个话你生。朋友嚟做乜鬼啊？主持公道，我系咪上帝？上帝都唔主持公道啊，中意嘅。就生唔中意啦，杀咗你啊！ 系啊，咁所以倪生呢啲好多观点嗰阵时都石破天惊，例如话佢觉得主张有即系认为有吸毒嘅应该合法化啦，同性恋合法化啦， 同性恋更加应该合法化啦。佢哋两个嘅事咪关你屁事咩？佢又唔系嚟搞你啫。你觉得核突，佢觉得你一男一女核突，你啊，即系呢个个人观点唔同噶嘛。 其实一男一女都几核突噶，你睇嗰啲四仔光碟，睇啲大特写咧，哇！我哋一出出入入都啲似乜，好丑陋啊！ 黎生传闻你都系一个色情光碟嘅收藏专家，我想好想请教你。 我唔敢话收藏，我中意买啫。 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佢嘅收藏究竟有几多咧？ 我去到美国嘅时候，发现呢咩嘢又平又可以公开买，我咪大量大量买一日咯，差唔多有5000几只啦。 但你买嘅时候有冇尴尬咧？ 唔尴尬啊！我大大声同个女婿行街，行街见到个伙计话我大大声问佢有冇行啲买啊？我女话你唔好咁大声啊！旁边有人识听中文嘅，我听中文就冇行啲咪行啲啦，冇所谓。 但五千几只，你系咪真系睇晒啊？ 哇！又睇咗1%都冇，点睇得晒咁多？而且只只都差唔多噶嘛。所以，我本来想带翻嚟噶，后屘个搬运公司老板话，佢话 China。唔准备呢啲嘢入口嘅，我唔系叫你去 China， 我去香港。话 Hong Kong is China， 我话 Hong Kong is not China， 两个人拗咗半日。佢话你要带你自己冒险唔紧要，我唔敢冒呢个险，我仲想做 China 生意嘅。哦，咁冇办法啦，搵几个猪朋狗友嚟送晒俾佢哋咯。 哦，咁啊呢位听众咧，佢话呢个 12年前广州电台都有广播剧《蓝血人》，佢而家近几年大陆电视台、网络报纸、传媒就冇登倪匡小说啦。是否中共政府对你有意见？ 哦，我小说1987年定1978年啦，我记唔到，佢听唔到啦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有正式的公文禁止出版的。 点解咧？ 我唔知点解噶。我系这个全世界海外华人创作唯一被佢禁止的作家。 明文规定。 明文规定唔可以出现。而且嗰个通知从后面仲有一句好好玩嘅，此通知不得给原作者知道。 仲有不得给原作者 我都唔明点解唔俾我知道。 但点解后来又俾你知 道？后来个读者影影嘅通知嚟寄嚟俾我嘛，我见到都哈哈大笑。 咁而家唔同咗嘅，而家 翻版 大陆开放好多嘅， 翻版好多。 你只要倪匡你肯翻大陆去北大整场讲座咧，我谂一定咩事都冇嘅。 发难止咳噶啦， 暂时过唔到自己嗰关。翻到嚟香港已经万劫不复啦。 咁有位听众问你，即系有冇见，真系有冇见过 UFO 同外星人？不，呢个好怪啊嘛， 好怪。 我觉得咧，美国人系见 UFO 见得最多。 系啊， 点解啲飞碟系都拣美国去登陆？喂，南啲嘅墨西哥又一隻都唔见啦。 系啊，系啊， 系嘛？ 当然，全部都系，唔系全部，至少有99%系假嘅啦。我等嚟等去，旷野又等过，天马又等过，等嚟等极都唔到。 喂，香港都冇啊，锦田啊，林村。那些50年代咁空旷，又唔见有一只降落嚟睇。你唔系香港系东方之珠、世界奇迹啊嘛？ 香港有一次影到一段嘢，系有橙红色嘅光芒从天空中掠过嘅。但系天文台解释话系唔知咩天文现象。我觉得呢次实足实系呢个飞碟嘅， 系咩？ 飞碟经过嘅现象嚟。香港有个飞碟研究会噶，佢哋收集好多资料。 咁有啲人话你个科幻小说就唔系科幻，系奇情，幻想有如科学不足，你自己点睇呢个？我答啦，佢一早已经认 冇所谓，我从 作 噶 嘛，所谓啫， 我从来冇自称过自己。 你得佢科唔科学，好唔好睇就得啦。 问题喺呢度冇错， 系咪先？喂，你外国嘅科幻小说都唔见得步步科学， 系啊。 咁你倪匡维斯，你科学幻想小说有好多都系风水啊，啲有咩叫风水啊？ 有好多讲灵魂嘅添， 结合咗好多中国文化，譬如啲古毒啊， 系啊，古毒啊，苗疆啊，呢啲咁嘢啦，系嘛？ 我主要的目的是总之写大家认为好看的小说，如果不是这是我唯一的谋生本领，我没办法生存的嘛。 为什么你讲故事是谁教你？为什么看你的小说第一页第一段就这么吸引人？ 我有一样很古怪，你叫我讲故事我真的讲不到的。我不懂讲故事，我只是写故事而已。我几个侄仔侄女叫我讲故事，讲到佢哋起到佢哋悭啊，即系闷到收根都唔知讲啲乜。 即系口讲唔得啊， 口讲唔得，写到。 呢个同金庸都差唔多，金庸讲嘢一句叫断句话重，啲人唔识得听嗰啲广东话，写嘢真系非常好睇。 系啊，就系奇啦，就贵咗上嚟，会最唔识讲。你睇我写咁多电影剧本，嗰啲导演一定要求你先讲一个故事出嚟俾我哋听啦，我讲唔到噶。真系讲唔到，一定要我讲出嚟，我系点拍啊？但系根据我嗰个想象写只剧本出嚟，个个都话好啦。 呢位听众咧，佢话佢话外国有个叫 X 档案啊 ，X file 啊嘅节目咧，佢发觉啊，佢话第三四季咧有好多嘅桥段系抄袭自卫斯理啊，因为佢里边咧有一个。监制嘅编审叫做黄毅如，英文 James Wong， 华人 系喺香港出世，十岁移民去美国，而家入咗 X-File 嗰度做监制。佢话咧啲怀疑啊，呢个姓黄嘅咧就睇你卫斯理啲小说，唔系十岁识睇噶啦，你啲小说真系可能将大量卫斯理咧盗版咧。就卖咗俾美国都唔定， 好多人同我咁讲过。台湾有个作者甚至比较卫斯理同埋嗰个电视片集嘅相同嘅地方，列出好多嚟。 系喎，真系奇怪啊！ 我谂住都如果入边有唐人嘅话，都可能受影响嘅，我唔敢话佢粗俗啦。 咁啊，呢位听众咧，佢话咧，即系 又话你巅峰期日写两万几字，一秒一字计需要五个半钟头，请问当时系咩时候咧？ 嗰我即系差唔多持续有十二三年，有四五年嘅时间系差唔多，一日都要写两万字。 嗯， 我一个钟头三千六百秒嘛， 嗯、 我可以写四千五百字。 系， 诶、一日写二万几字，仲可以打白血麻雀。 咁啊，即系你嗰时写小说嘅啫，个构思系点？咁你成日话开咗个头咁一路写两，冇可能。 有冇画定个蓝图噶？ 你我最多嗰阵时写过十二个长篇连载， 同时 咯。 十二个小说同时， 十二个小说同时写，仲 有嗰啲， 仲有加好多杂文喎。 系啊， 啊，我情节之类完全唔使谂啦，即系你有个稿头喺度，问攞上嚟，即刻可以接落去写噶啦。啊，小说内容完全冇搞错过，不过送稿就是送错，A 部佢送到 B 部，佢 B 部佢送到 C 部，佢 B 室打电话嚟话唔啱，我冇办法啦，我而家搞唔定啦，你哋自己报官到报官之间自己去搞定啦，佢哋 B 室之间一通电话就知道啦，哇，报官喺边啦，咪即刻派人攞翻嚟， 十五篇小说一齐写， 十二篇小说一齐写， 哇，佢内容冇交叉， 大多数差唔多有八九篇系武侠小说。一两篇是幻想小说，一两篇是现实小说。 哇，这些怎么搞定啊？你这个什么脑来的？ 我自己都莫名其妙， 多功能， 现在都不可思议，最近写杂文。 是啊，杂文那些容易，我写过我知道，但是十二篇小说就 是。小说容易写过杂文啊？ 啊， 小说容易写过杂文，小说你开了个头自然会发展下去，很容易。 因为写小说，其实写作都好像有鬼上身一样。 是， 开了个头呢，你未想到个尾呢，又未想到个中间呢，自自然嗰啲人物呢好似引领住你支笔去搵情节，咁奇怪 嘅。真係好奇怪。 俗称跟个人行嘛。 而且你写之前你计划好第一步点样写，第二步点样写，第三步点样写， 冇用 冇用㗎，会错冇用㗎，写到第二步会错离晒谱。 小说全部係即兴㗎，有啲似爵士乐㗎。 是啊， 喂，呢啲其实会唔会有啲玄学嘅理由，即係可能你前世或者另一个空间呢啲人物情节的确存在。 有 咁你有一种特异功能係收到嗰方面嘅。即係我 想问米喎，陶杰你。 对係啊， 有可能啊，有可能啊。 你金融你睇咗天龙八部，冇可能係事先每一个人物发生咩事。 完全冇嘅，完全 冇。冇可能係事先计划到。佢一路随写随有，随写随有。点解啊？点解会咁啊？呢个一定係佢自己前世因为经历过，或者嗰啲事喺某一个空间发生过。 咁用写小说嘅时候，我哋睇到过嘛？我哋喺佢屋企打牌，打打下，佢要写稿啦。佢写三百字，个后生攞三百字翻去，即刻关去字放牌。佢一日写千四字，佢根本唔知道佢听日要写咩嘢嘅。你问佢听日点稿，佢唔知嘅。但系佢当时自然会有 写武侠小说嗰阵时。 系啊， 吓啊！呢直情系一种灵异现象。 灵异啊！最近个肥佬。咪话我话你唔好得车啊，唔好以为你自己写咁多嘢啊，有乜嘢入咗你脑嘅咋，只是你写嘅咋，嗰个嘢自家走咗啦，你咪写唔到咯。 边个肥佬？ 肥佬嚟啊， 即系黎智英苹果想邀请你翻写稿，咁佢份人啊，平时系牙刷，乜嘢都中意大过人嘅，净系去到三藩市至问你借四仔公点翻酒店自己疏乎咧。好啦，网络88190.com。 午夜会高峰，煮酒论英雄，光明顶，陶杰、鲍伟聪，特别嘉宾倪康。 咁啊，网络有人即刻回应咗，佢话中国人真系崇洋啊，反共作家捷克嘅米兰昆德拉嘅小说喺大陆有得卖。倪康就反而唔得，啊呢啲咪崇洋咯，我做个齐雅歌医生都有得卖啊，都得啊。 或者我反共比较，或者我小说入边有某些情节同埋论调比较出格， 都唔系啊， 出格统治者嘅神经 啊，其实都唔系啊，嗰啲即系。 你睇得到就有，睇唔到就冇。 我通常读书睇最深印象嘅风水嗰段，就翻咗去东方某一大国，发生咗一件好惨无人道又离奇嘅吓集体嘅行为。吓个主角经历嗰段经历咧，我睇到毛骨悚然。 系啊， 当时咧就真系仲系呢个读书少，又唔知道咧吓发嗰个嗰段历史。 嗯， 但系嗰时小朋友嘅时候睇咧，就觉得咧真系好深印象。 都系轻轻写下啫， 因为倪匡嗰啲小说好多政治含义。系好吸引人哋去 皮里扬秋， 系皮里扬秋嘅说话，梗系古啊！呢个系引人入胜嘅地方。我记得佢写木兰女侠木兰花，其中一集叫《秘密党》。呢个秘密党一睇咧，拍案叫绝，直情影射1967年暴动。啊，呢个咧系讲一个匪党咧，就喺一个大厦嘅17楼嗰度开秘密会议。我秘密会议冇嘢，我唔系叫人去抢，唔系咩，总之系搞乱个社会。会，跟住就派嗰啲暴徒出去抢掠啊咩嘢，咁结果有一个话要退出，佢话你退出咧你可以走，不过就唔系坐电梯，就是、一个窗口嗰度落去，结果就是一个窗口抌佢落去。呢个匪党呢、這个秘密党嘅首领叫 A1号，A1号收尾香港，令真系有其人咯、啊。咁先奇怪喎、啊！喺1997年之後啊，你話即係倪匡你嗰啲預言唔準啊， 不幸預言中。 咁啊，仲有一個叫《蜜月奇遇》咧，就係講呢個連英女王都揾啊木蘭花查案，不過因為佢又神神秘秘，又驚俾人拉，可能話唔敢講呢個特殊嘅人物親自嚟揾。 有咁大事咧？咁大 啊！即係作到好大。我嗰時睇嗰啲以為係真，我睇衛斯理嗰真係以為係真，你知唔知？ 我以淨係以為阿倪生咧就好有科學嘅資料搜集啊，或者 冇嘅，我所有參考書頂籠係一部《少年百科全書》嘅啫。 少年科普嗰啲， 其实你教啲乜鬼通识嘅？而家你一个睇金融，一个睇倪匡，够晒啦！ 我教唔晒啦， 里边咪又系通识，有啲金融嗰啲历史 系咯， 吓 南宋抗金啊， 系嘛？咁啊，倪匡嗰啲就科学， 嗯， 系嘛？玄学沟埋，系嘛？其实够晒啦，古今中外有晒噶。系咪？佢讲嗰啲木兰花，哇！一阵又去到非洲咩猎头族，一阵又去到嗰啲咩丹麦哥本哈根， 全部都系未去过嘅地方。 与其摆嗰啲嘈语嗰啲什么雷雨放落课本度，不如就放 倪生嘅 头发啦、眼睛啲落去啦。 里边有宗教啊、知识系咪？ 雷雨都几好睇嘅， 雷雨系当时嚟讲就好叛逆噶啦。讲 一路到而家，一路到而家电影都有都系做收雷雨情节啊。 系啊，咁你话写雷雨嘅嗰个激唔激啊？系嘛，嗰阵时用呢啲咁嘅桥 段。系啊，嗯 嗯。 所以话一个作家，一个创作，如果冇激情，又点可以写得出嚟？ 系啊，一定系。 倪生，你一个好有激情嘅人。 诶，呢次嘅创， 其实金融都系 创作嘅冲动，至少要喺度。 系一个创作嘅冲动，有好多嘢睇唔惯，有好多嘢你想表达。呢个好似咧，艺术家梵高啊、达芬奇啊，呢全部呢啲人嚟嘅。 系 李白啊，全部呢人。 系， 但喺一个专制嘅社会，佢不容许一个人表达个性。 嗯， 乜嘢都要一样。 系啊，螺丝钉嚟咁样。 要你做螺丝钉，咁嗰个国家边度会有文艺创作？边度会有文艺复兴？啊，最近喺度讲紧文艺复兴，我睇到哈哈大笑。 文艺复兴唔系一种力量可以造成一种复兴嘅咩？复兴系一种天然嘅力量啊嘛！所有艺术创作全部靠自发嘅，冇你领导啊之类培育啊， 最多只系有个环境嘅啫，就不能由政府呢个搞文艺复兴噶嘛。 系啊， 政府点样会搞到？ 而家特区政府就系想搞文艺， 你冇可能。搞得成嘅啫，即系可能搞得成。你唔好话文艺复兴，你而家 你唔好阻佢，你唔好立咁多呢啲咁奇怪嘅条例。 上上大根， 自然就有文艺复兴。有呢啲嘢，你而家听落偏激，20年之后就系真理。有一啲嘢而家听落就好似咧触动到一啲道德家嘅神经，但系其实5年之后、10年之后，社会全部认同。咁你唔好喺度拦住条路就得啦。 文咩艺复兴， 你唔使帮佢已经系最好嘅帮忙。 不过可惜呢个道理唔系好多人明白。嗱，好多听众就要你以后定期上下嚟啊。嗱，我就即系呢度我唔理你噶啦，我就宣布咗先噶啦。阿黎生一两个礼拜之内会翻嚟噶。 倾得咁开心，点解？ 好啦，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，祝各位周末快乐，拜拜。